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梁鸿志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，然而就是这个陌生人却写出了一批我们最熟悉的金曲，读你，恰似你的温柔，驿动了心等等，这些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有放过。那么今天呢，会播放更多由这位中国台湾著名词曲作者所写的歌曲。首先听到的是来自于苏芮，请跟我来。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，是为了配合你到来，在慌张迟疑的时候 这首歌是梁鸿志在大学期间创作的，请跟我来，交给电影搭错车，由苏芮、于占平演唱。电影中除了请跟我来，还有出人心弦的变，有着浓厚爵士味道，起伏很大的把握，均出自梁鸿志。搭错车原声大碟音乐被评为了百家唱片的第二位，梁鸿志功不可没，也是他的音乐让苏芮这股黑色旋风横扫乐坛。再来听到的还是苏芮的演唱变。 你悠悠荡荡不已，

你的手却被你推落，听见你眼中暗黑的寂寞，问你心想什么，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，这样的夜热闹的天，问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门，我的心扉随你而飞，洒了幼稚的泪与谁相对，这样的夜热闹的天，问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门，我的心扉随你而飞，洒了幼稚的泪谁相对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， 我们每天需要的不是去管理时间，而是要去管理自己的精力，管理自己的情绪，管理自己的欲望，管理外界的预判。因为时间本质上是无法管理的，它只是均匀的不受干扰的流逝而已。我们能管理的是那些对于效率结果有本质影响，同时又可以在我们的关注下可以改变的因素。 我想我可以

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1983年，邓丽君亲自策划了《淡淡幽情》，碟中的12首歌均选自宋词名作，是经过了上千年历史检验的文学精品。配上了现代流行音乐之后，由邓丽君用她与生俱来的悠悠情怀唱出来，典雅庄重又温柔多情，颇具唐宋风范。主打歌曲《但愿人长久》，当年年仅26岁的梁鸿志能把古诗词的意境把握得非常到位，曲调悠远隽永，极富浪漫主义的色彩，使《但愿人长久》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都市夜归人，再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梁鸿志自己的演绎，《看我，听我，感觉我》。 看我，听我，感觉我，为你唱首为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我要告诉你个秘密，我会冲出口腔，穿过气管，再飞进肺里，

许是粤语版的半梦半醒的影响力太大，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国语版的半梦半醒之间是粤语版的翻唱。其实这首歌是1988年梁鸿志为谭咏麟打入台湾市场的同名国语大碟而创作的主打，只是粤语版先行在港推出。梁鸿志完全依靠古典的旋律营造出一种模拟化的梦幻般的意境，而谭咏麟对这首起点很高的国语表现得非常谨慎，可以听得出他在发音上是字字句句精雕细琢。接下来再听到的是来自于孟庭苇《谁来晚餐》，出自93年专辑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。 带一份淡然的心情和一份不为所动的表情，走进那心惯的餐厅，找一个固定的角落，点一支浪漫的蜡烛和一份不为人知的孤独，倒开那精致的菜单，选一个思念对象，谁来晚餐？桌上的刀叉只有一副，今天的主菜还是孤独，还是孤独。 Thank you.

再偷偷好起来，你不在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 969旅行者。 文艺青年说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，而吃货青年却说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尝尝。旅行的目的呢，不只有美景，还有很多不可辜负的美食。就如同沪昆高铁，这条横跨大半个中国的铁路，在文艺青年的眼中是一道迷人的风景，但在吃货的眼中却是妥妥的美食之旅。上海呢，是一座极具现代化而不失中国传统特色的海派文化都市。繁华的大街上，人潮涌动，车水马龙。上海菜虽然形成的时间不过100多年，一道道独具风格的地方特色菜肴在这里得到大胆的改良和创新，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特色美食。上海是各种名小吃荟萃的地方，它的口味既不同于澳港地区的纯甜味，也有别于四川重庆的麻辣味，而是以淡清鲜美可口著称。来到上海，你不可错过的美食有生煎的馒头、南翔小笼包、蟹壳黄、排骨年糕、葱油拌面等等。第二站呢，就位于杭州的杭帮菜了。江南丰腴的土地、密布的水网、发达的交通，令杭州的美食底气十足。杭州可谓是吃货的天堂， 那霍岩河、霍岩湖、霍岩古街而建的美食街，那五花八门、铺陈列罗的美食，与那林林总总来往的人群交织在一起，充满了温馨幸福的感觉。杭州菜的口味以咸为主，略带甜味，总体呢比较清淡，既不像那苏州菜那么甜，也不像上海菜那么浓重，也更容易被你接受。来到杭州，你不可错过的美食有西湖醋鱼、龙井虾仁、片儿川、炸响铃、东坡肉等等。第三站呢就位于南昌的赣菜了。南昌繁华而美丽，滕王阁的临江而立，层台耸翠，气势非凡。能上滕王阁远眺，宽阔的江面上波光闪闪，犹如一幅美丽的图画。南昌赣菜的历史悠久，是在继承历代文人菜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乡土味极其浓郁的家乡菜。赣菜巧妙地规避了川菜的太辣、苏菜的太甜、鲁菜的太实，兼顾东南西北而自成一派，素有长江绕锅之鱼美、好猪连山绝笋香的美誉。来到南昌，你不可错过的美食有南昌的米粉、瓦罐汤、米粉肉、白莲糕等等。第四站呢，带你来到了长沙的湘菜。长沙呢是一个风景优美、绿树成荫的地方，这里呢不仅是湘江之滨一颗璀璨的明珠，更是一座舌尖上的城市。来长沙旅行，吃呢是少不了的，这里是湘菜的主要发源地，湘菜在这里表现出了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。湘菜一直都是中国的特色菜系之一，湖南人呢不止性格热情出了名，爱吃会吃也是众所周知。来到这里，你不可错过的美食有臭豆腐、剁椒鱼头、辣椒炒肉、口味虾等等。一次旅行呢，舌尖上的美味所带来的惬意享受，丝毫呢不会逊于途中所看到的风景。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，我们下期见。 心里难过，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，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。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，比表面来得多，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，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。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，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，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，爱上心肝肺就有天空那样。我要再看的最远的地方，比你一道曙光在肩膀，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，更坚持微笑要暖得像太阳。有时候又觉得我们很像，都爱仰起头。

床，是我倾诉的地方，抱你哭着到天亮。你等待幸福的厨房，那次情人节晚餐，却是我陪着你唱。继续碰撞，当天空昏暗，当气温失常，你用巨大的坚强总能抵挡，当尖锐眼光，当刺耳声响，你用彩虹 晚上十点喽，还在外面狂欢吗？别忘了第二天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是九六九主播龙叶，早点回家睡觉喽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